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一个平凡的周五，但是是一天啊不平凡的一个日子，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比如啊小情侣们，大家早上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今天是七夕、啊、 哎对喽， 应该说之前也有很多的这个一些预热的活动吧、 哎、 然后在一直是跟大家强调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节日，那今天呢也是特意的穿了一个红色，希望给大家带去一些喜气啊、嗯、 啊带去喜气好来你接着说、 啊、不知道大家今天有什么安排，总之昨天晚上我在订今天晚上的电影票的时候，发现已经很多都是满场了， 满场 基本上要买十点以后的了、 啊、有十点以后还能买得着的， 有十点以后靠特别前三排的， 哦前三排的还有， 对对对、 哦、 所以说大家这个准备过七夕的年轻人还是很多的，能感觉到啊， 对 吧，不知道这个、 啊 大家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今天晚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啊， 电影票不好买吧，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吧，又赶上一周末吃个饭、 嗯、 订个餐厅什么的不太好 订，也很难， 不好订吧， 嗯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比较难订， 还有就是、 啊 各种娱乐场所吧、 KTV 应该也不太好订， 是的是的， 对吧、 嗯、 然后不知道今天晚上这个房紧张不紧张啊， 估计也比较堵车吧， 也比较堵车是吧，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我们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心目当中那部爱情佳作是什么啊，我这个爱情佳作呢、 嗯、 我们会指的是电影方面，大家喜欢哪部 嗯， 爱情电影，来欢迎和我们互动一下啊！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 98.2 AM 927，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的房间，还有在斗鱼搜索“小文老牛”了，我的房间号是50281149，还有在北京时间都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然后今天我们用电影当中那些。啊，或 浪漫的桥段， 浪漫对吧？或许还有一些心酸啊、 嗯， 纠结的那些爱情故事，来陪伴我们今天早晨的青年说。好，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个小板块——活力最前沿啊！因为今天是七夕，所以呢。很多的最近这个要上的这个电影啊，然后前期呢都做足了宣传，然后今天跟大家见面的电影就有三部，第一部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电影《韩城攻略》，在今天啊七夕节全国上映， 欧洲攻略， 嗨 可见这个韩城攻略在这孔文心中留下多深的印象哈， 为什么呢， 应该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 哎、 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嗯、 第二部 第一部是东京攻略、 嗯、 啊这部是欧洲攻略，这是为什么要跟大家说到这部片子呢、 嗯、 因为欧洲攻略啊是梁朝伟啊继东京攻略还有韩城攻略之后时隔13年再次回归这种攻略系列的电影，今天上映、 嗯、 大家就能够看到了，但是如果没有提前买票的话、 嗯、 好像选点， 嗯，就比较、 啊、 就得买非常非常晚的场了哈。 哎，对， 我现在发现七夕原来还是一个就是电影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档，就是会有很多电影会选择在七夕的这一天或者前后去上映哈。 对， 应该说在这个电影院线来说， 这个七夕这一天，因为这个节日的缘故，也会引发一个观影的小高潮。 哎， 那这次的欧洲攻略呢，和前两部相比，在动作场面上有了很大的升级。这一次呢，每一位演员都有高难度的动作戏。 嗯， 哇，这对梁朝伟这个影帝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呢。 哎，对，然后这部戏的主演啊，有刚才我们说了梁朝伟， 嗯， 还有谁呢？吴亦凡、唐嫣，还有杜鹃。 哇，都是这个流量。 对对对，没错。而且呢，这次这部戏呢，也是吴亦凡和梁朝伟的第一次合作。 嗯，应该说这个就是城市攻略系列哈，大家不仅能够看到比较紧凑的这个电影的节奏，而且呢能看到这个很美的城市的风光， 哎， 对吧？ 对， 比如说这个前两部《东京攻略》和《韩城攻略》，其实大家在这个看电影的同时，就能够身临其境的去领略这个拍摄国家的这个城市的感觉了。那这次的欧洲攻略，不知道选择的是哪些欧洲的国家哈？ 嗯，我们一起可以关注一下。然后今天如果比较不好买票的话， 嗯， 然后这部戏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的。这影片主要讲了一什么故事呢？主要讲述了特工林在峰与王小姐多年来是亦敌亦友，相互欣赏又相互为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啊，时隔13年之后，梁朝伟再次回归这个攻略系列的戏啊。虽然近年来呢，梁朝伟好像有点为大家冠以那种文艺男神的那种标签啊， 嗯， 有很多角色深入人心。 嗯， 对不起， 花样年华， 对，没错。 嗯， 其实我是警察。 嗯， 啊，对。然后呢，但是他表示呢，并不想因此被定型啊。演了很多文艺片之后呢，就想拍一些好玩的喜剧，让大家能够看得开心一点。 嗯， 梁朝伟对林特工这个人物呢，也是非常的偏爱的，然后也得到了这部戏的导演马楚成的大力支持。然后他也说啊，之前的时候在发布会的时候也说啊，说没有人比伟仔更适合这个角色了。 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小亮点，这个对吧？爱情戏份。 对，毕竟是七夕档嘛。 毕竟是七夕档。 那在这部《欧洲攻略》里呢，梁朝伟和唐嫣谈了一场特别的恋爱。刚刚也说了，这两个角色是亦敌亦友，互相欣赏又互相为敌啊， 哎， 有一种这个相爱相杀的感觉。 对，嗯，没错。 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这个梁朝伟伟仔啊，这个和这个唐嫣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哎，谈了一场特别的恋爱啊。然后相信在之前的宣传方爆出了很多的物料，然后还有预告啊，大家都已经这个见了一丝端倪。 嗯， 然后最近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部戏，给大家推荐在今天七夕档上映的《欧洲攻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今天上映的第二部啊，这个片子《快把我哥带走》，不知道这部戏大家之前有没有关注啊？这部戏呢是由郑芬芬执导，张子枫、赵金麦、孙泽元、方祥瑞啊、刘冠毅、蔡慧权等这样的一些新人，大家听起来之后好像有一些啊陌生的这个名字演的一部喜剧啊。但是重点要跟大家说的是，这部戏呢是改编自漫画《幽灵姐妹》的同名漫画《快把我哥带走》。 哦，它其实讲述了一对日常互怼的兄妹展开的故事。 哎， 这也是这个电影题材上比较少这个选用的这种兄妹题材哈。 对， 那同样呢也是在今天上映，哎，在七夕这一天上映一部兄妹题材的，不知道能够有什么样的火花哈。 对， 那作为国内第一部兄妹题材的这个电影呢，影片也围绕着十分十秒这对互怼的兄妹的日常展开啊。他们俩的名字叫十分十秒。那整个故事呢以妹妹十秒，也就是张子枫扮演的这个视角为中心，一步步揭开哥哥十分他背后的故事。 然后呢，其实提到这部漫画啊，相信这个喜欢漫画、喜欢二次元的这个朋友们都不陌生。快把我哥带走这部戏啊，漫画作家幽灵姐妹的同名漫画，然后在网上啊，在 B 站呢、啊，应该是人气非常非常高的，然后点击已经，到没到10亿的，这大几亿次是有的。 哇，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IP， 大家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一种，不同于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但是呢又非常接近，又感觉就好像我们如果有哥哥呀、姐姐呀、妹妹呀、弟弟呀，就是大家那个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手足之情，那种细节还是能够感受出来的。 我觉得会让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非常的羡慕吧。 哎， 这种有一个可以相互关照又相互怼一下的这个亲兄妹，对吧？ 哎，对。 而且就是亲兄妹的这个名字十分十秒哈，就让人感觉到这部电影的节奏应该特别特别的快。 对，啊，这部戏，反正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咱们提到这个兄弟姐妹的时候，因为确实现在很多朋友们都是啊独生子女， 是的， 是吧？尤其是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对吧？比如说我们在外工作呀，那么这个那父母啊，是吧？年纪越来越大，是不是就会啊，在老家没有人照顾啊？如果他 主要还是这个，应该说是去孝顺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啊，去表达孝顺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毕竟又要奋斗，又要照顾爸妈，对吧？又要自己成家立业， 对对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可能，在自己有些心酸、比较累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啊，有这个兄弟姐妹们一起来互相倾诉一下。 但是这部电影呢，并不是我和孔文这想象的啊，就是有这种各种比较温情的片段，而是说， 并不是这样的啊， 是一部非常非常搞笑的喜剧电影哈， 对，感染力极强的喜剧， 而且是一开场就能让大家感觉到这种喜剧的气氛，而且这个十分十秒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完全就是亲兄妹之间应该有的那个样子啊，这个电影呢，也创新性的采用了我哥变他哥的奇幻设定，加剧了人物间的角色冲突，极具情感的冲击力。 然后呢，在提前点映的时候呢，然后很多朋友都已经去看了啊，然后呢，很多的朋友都在影院观看的时候，居然看这样一部喜剧的时候还哭了 啊？是吗？ 对 啊，这就是那种就是又有泪又有这个又有笑，是吧？ 对对对，然后所以说呢，然后观众啊，就是这个那天我记得好像是就有朋友就说这齐刷的时候，我要找个哥，不行，我现场我就要找一个， 要认一个， 不行，我必须有一哥， 就是特别艳羡这种，是吧？有这个哥哥的妹妹 啊， 特别羡慕，就觉得 对， 哎呀，有个人一直罩着自己。 我最近收一妹妹。哎，真事儿！ 我最近收一哥哥， 真事儿！喂，我这是真事儿， 真事儿 啊！我真事儿， 就因为看了这电影， 不是没看，就是缘分， 缘分 啊！对对对，然后这个《快把我哥带走》同样是今天上映，推荐给大家。哎，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就有一同班同学，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刚初中的时候吧，哎，我记得他姐姐什么那个，就是给他买衣服、零花钱、零食。然后比如说开家长会的时候，然后考得不太好，这爸妈不用来，姐姐来，那就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嘛。 但是我猜想，就是能够达到这样的这个亲子就是兄妹情或者是这个姐妹情的，一般来说年龄差距都比较大。你知道现在这个有二胎政策之后，这家里有二宝的， 这个 老大基本上都处于这个就是 弱势地位。 弱弱的有一点敌意，你知道吗？就是对老二，因为有的时候老二因为年纪小，然后大家可能会比较照顾，所以呢经常也会出现这个比如说姊妹俩打架，对吧？这个相互不服气，有这样的一些冲突 啊。对，然后今天是七夕嘛，其实这部戏呢也是非常适合情侣们去看的啊，因为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嘛，就大家现在可能不拘泥于那种传统的叫法，什么是老公啊老婆呀，对吧？ 一般不是都可以叫欧巴吗？ 啊，对，那你太老了，你那个对吧？然后什么，这是我男朋友啊，什么对吧？然后就有的现在就特别洋气，人就喜欢叫，其实是男女朋友 哥哥 啊，对哥哥，然后妹妹啊，对。然后今天这个哥哥妹妹们，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部戏啊，希望你们不真的是失散多年的兄妹。接下来给大家说的这部戏还是。今天上映 哇！今天上映的电影很多， 对对对。然后给大家刚才说了有这个《欧洲攻略》，快把我哥带走。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说的这部戏是《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啊。然后94年版的《乌龙院》，这个我相信很多80后、70后朋友们他们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回忆。大叔，郝邵文， 孔文，你看过？ 那我看过， 来给我们脑补一下。 脑补一下，就是，哎呀， 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是吧？因为时隔24年了，你知道吧？时隔24年了，就是我现在我只能 回忆已经慢慢的模糊， 记忆已经慢慢的模糊了，我只能给大家回忆出就是当时郝邵文，那个时候就是 还特别可爱， 特别可爱，对，当时，当时郝邵文和释小龙， 对 啊，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的电影荧屏上，然后 黄金小搭档， 黄金小搭档，对，真的是没错。然后达叔嘛，千年老二，老当不上这主角，但是达叔的很多戏，比方说那个，和那个星爷， 对 对吧？星爷他们搭的那个， 那个苏乞儿， 很多 武状元苏乞儿， 很多， 对， 确实大家有很久很久没有在包括电影啊电视的荧幕上见到这个吴孟达达叔了。 哎， 那这次呢也是时隔24年，这个导演吴延平和主演吴孟达、郝邵文的一个重聚啊。 嗯， 他们也吸引了开心麻花、万和天宜等喜剧厂牌的加盟，有开心麻花来背书，我相信这部喜剧应该不会差啊。 嗯，对，然后呢这部戏啊，这个现在的名字叫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啊，原这个老板的叫乌龙院，新乌龙院呢也是承接了老板这个无厘头的搞笑的元素，然后还混搭了东北喜剧风格， 这不就是开心麻花吗？ 啊，开心麻花啊，对呀、啊，啊，然后呢，还加入了直播，还有健身等大家现在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现代的元素，讲了一系列啊，就是由乌龙院啊招生研发的这么一系列的故事。 嗯，但是我也有点担心，就是其实现在有些电影啊，确实是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节奏比较快，有的时候在电影创作的时候会把一些时下最热门的东西都塞在这个电影剧本里 啊，你 包括他刚刚说的什么直播呀、健身啊，有的时候啊你把这个电影当成一个怎么说杂货铺、就是呈现出来的效果呢就是会一盘散沙， 就是如果结合不好的话呢， 对 对吧，就会显得非常的生硬， 就会显得你在这个你在蹭热点，或者说你就是想把这些热点把它们拼凑在一起、有这种拼凑感， 然后也会让观众在影院现场看的时候会有那种跳戏的感觉， 是的、 所以大家心里一尬，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希望就是给年轻人一些共鸣，那你这些植入，比如说对现在年轻人这些元素，比如直播呀、对吧，这健身啊这样的元素，一定要符合你这个本身的剧情的发展啊，不要说比较生硬的这种植入吧。 嗯，对。然后啊，这部戏的导演啊，朱延平呢就感慨说，这个老板的乌龙院呢，确实是非常深受喜爱。就像我刚刚说的，是很多80后还乃至70后的朋友们，他们一个非常经典的那个回忆啊。 嗯。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会遗憾，比如说现在90后乃至于00后的朋友们，如果看到郝邵文现在已经这个长大成人，对吧？然后已经完全没有 了，长偏了。 对，确实已经长偏了啊，就是长偏了，他就是长偏了，对吧？哎，咱们插一句啊，人说都是这个孩子，说小的时候吧，要是特可爱，说特好看，长大了之后那就基本就会很大程度上就 不好看，对，不好看的几率比较大，因为这个孩子的发展会存在一个长开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小孩还没长开嘛。 啊， 如果你小时候特别好看，就说明你长开的太早了，那你到后面呢，你就长过了，就是开过了。 啊， 所以最好是就是起点低一点，然后慢慢的去开。 啊， 大概是这样吧，也不全是，也有人是从小美到大，对吧？ 是吧？ 比如说这些娜扎什么的，是吧？从小美到大。 我说呢，小时候老有人说我难看，对吧？造就了现在这么高的颜值。这导演朱延平啊，他就感慨说，这个老板乌龙院呢确实非常受喜爱啊，但是呢时隔24年，就是拍了这个新乌龙院之后呢，然后让大家，因为过去的时候呢还会那是影碟的时代，对吧，大家只能通过影碟来看这部片子，然后现在呢这个新版的片子终于能够在电影院大荧幕跟大家见面了。然后郝邵文啊也说了，之前在发布会的时候说，小时候给我拍戏的这个记忆啊，说很多已经随着时间给消失了，这次呢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复习的一个机会，然后导演呢还有达哥呀，然后给我讲了讲我以前就是那么小的时候拍戏的时候的事儿啊，然后那个时候说他说我现在我才相信，说那个小孩居然就是我。 哇 啊，那长得好看的那么是我吗？然后照着镜子，这是我吗？ 你不要这样不断的打击人家哈。 啊， 主要我觉得还是一胖毁所有。 没错， 你看尤其是那个小孩胖嘟嘟的特别可爱，比如说家有儿女里的那个小雨，对吧，小时候演戏大家都觉得特别可爱，但是如果你把这种胖嘟嘟的感觉一直延续到这个成人阶段了，那真的就是一胖毁所有了。 对，主要是那个时候呢他们虽然说特别小啊，可能都不记得了，但是那个时候在戏当中塑造的那种特别真实的那种角色确实还是非常非常深入人心的。其实释小龙就长大之后长得也这是吧，就不如小的时候，你看 慢慢的接近路人， 哎，对 对 对对，你看那个就是他拍那个那个什么包青天，包青天的时候在里边演的那个展昭，少年的展昭，是吧，还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还是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童星哈。 哎 啊，这次也是又来了一波回忆杀，我最近也发现就是 总觉得现在院线上的电影啊，或者新出的一些电影，不如原来的一些老电影好看了。 是吧？ 不是怎么回事呢？经常也是会去下载一些这个新的电影，然后呢，我就说，是不是现在的这个制作水平下降了？干脆我下载一些我曾经看过觉得特别好的电影啊，我来回忆一下啊，我就重新这个温习一下。然后发现，哎，原来不是因为电影不好看了，而是因为自己长大了。就自己的心境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不知道再次走进电影院去看这个新版《乌龙院》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哈，能不能找到你童年时候的那种感觉了？ 哎，对。然后呢，刚刚我们还提到了这部戏啊，然后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达叔。重回乌龙院呢，达叔今年已经是65岁了啊，第一次当上了主角。然后他回顾一下自己的演艺生涯呢，达叔就说，吴孟达就说。他说回头看看我这45年呢，他说一路走下来呢，有坎坷有怀念，他说这个也许是我生存最大的意义啊。我特别喜欢演戏，他说一直在不停地寻找更好的表演方法，感谢大家一直陪着我还有支持我。对， 我觉得能一辈子45年啊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现在65岁了，就是还在不断的突破。达叔已经是很幸福的人了。 对，因为达叔除了这个乌龙院呢，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武状元苏乞儿的这个和星爷的合作呀，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在那个年代啊，港片，然后这个在流行的时候， 黄金年代， 打开我们对于很多80后都是打开电影认知的第一扇门的时候，还是留下了很多很多经典的角色。 是的 啊， 但是这些角色其实我觉得是有共性的啊，都是这种比较蠢萌的。 对，达叔 比较智商不在线的， 没错， 对吧？所以他一直都是这个千年老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嘛。也希望这次终于当上了主角的达叔啊，让我们能看到他不一样的这种演技和不一样的这种呈现角色的方法。 对，所以《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时隔24年在大银幕和大家见面，和更多的年轻朋友们见面啊！大家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去关注一下。然后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29，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聊电影，聊聊电影当中的那些爱情故事。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你也可以通过一直播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来同步收看我们实时直播的画面。 嗯，然后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要聊一聊这个电影啊，电影当中的很多的爱情故事，有很多的泪水，很多的心酸，甚至在爱情电影当中很多都能够找到你们身上的那种啊生活当中的爱情的影子。 是 啊， 其实爱情电影一直都是电影中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类目哈，每年都会涌现出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跟爱情有关的电影。而在这个大的类目中，其实还细分出了很多支线，比如说有爱情喜剧片，有这个在好莱坞就叫小女生片，就是那种很可爱的，然后都是那种娃娃音的这种很嗲的这种小女生的电影。然后呢，当然还有这种比如说悲喜剧啊，对吧？然后还有这种很有年代感的，就是会细分出来很多跟爱情有关的这种电影的类目。 对。然后我们也现在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在今天节目我们第二个时段的时候，就是9点钟到10点钟的时候，然后电影《各得其所》还有《石器时代之百万大侦探》的导演王松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和他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他9岁的小女儿。 哇！ 然后陪伴大家一起来，我们来聊一聊电影啊，然后看看小姑娘看没看过爸爸拍戏呀？ 哇！ 对，然后我们 好温情的一个画面。 对对对，然后我们也来听一下啊，这个王松导演他作为一名业内人士，他最喜欢哪部爱情片？爽吧，来爽爽说一下。 我最喜欢的呀， 最喜欢的爱情片， 我最喜欢的爱情片还真的就是一部喜剧啊。前段时间又重新，就其实每一个大的分支里都有一个最爱的吧。先说这个喜剧这个类目，我有一部特别特别喜欢的电影，应该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上映的啊，叫《初恋50次》，孔文看过吗？ 我看过《初恋那件小事》。 初恋那件小事儿 啊， 我推荐的这部电影呢叫《初恋50次》是这个也是好莱坞的一个喜剧明星叫亚当·桑德勒啊，他来出演的。然后 亚当·桑德勒 啊，对。因为大家如果去看他的喜剧，就会发现他就是这样一个特别抽筋的人啊。然后他来主演的这部电影的这个设计啊，我觉得特别巧。他里面的这个女主角是因为出了车祸，然后呢失去了这个应该说失去了长期记忆，失去了短期记忆的一个能力，就是他的记忆停留在他出车祸的前一天。然后他恢复了之后呢，就身体康复了之后呢，他的每一天都是从他出车祸的那个当天早上开始的。他一直在 repeat 一直在重复这一天。然后他的父亲和哥哥呢也是买了很多就是他出车祸当天的那个报纸。然后为了维持就是说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出事的这个假象啊，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就亚当·桑德勒，对吧？ 亚当·桑德勒导演， 对，他出演的这个男主角呢，就爱上了这样一个有短期失忆症的女孩，所以叫初恋50次。因为就是他们俩今天约会完了之后啊，第二天这女孩就忘了他是谁了。 然后呢，这个亚当桑德勒，然后就努力的帮他回忆呀、 就好多好多次， 各种场景， 对对对，然后再重新的去追求他，不断的去追求他，所以也让这个也让这份感情吧，就是长追长新的这种感觉，也有很多很多的笑料，但是也挺温情的，推荐大家去看啊。 哎，那这段你刚才说的亚当桑德勒这个角色，好像有点那个像，比如说像归来啊，然后这个道明老师。跟巩俐老师失忆之后，是吧？剧中的两个人物的角色，像 有点 像那个戏份， 但是他真的是没有那么沉重的，就完全是一个就是在喜剧的这种整个的氛围下去推进的这个故事。我跟大家透露这个电影最后的一个画面哈，因为这个女孩没有办法去治愈自己的这个短期失忆症了，但是呢，这个男孩又对她一直就是很钟情，希望能和她继续走下去。后来他们就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孩子。然后他们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去解决 这是个好主意，先结婚，然后有个孩子， 去解决这个问题哈。就是每天早上，这个女孩叫 Lucy， 她醒来之后就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得看一个录像带，那个时候还是录像带哈，就跟他回溯整个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个 Lucy 就是当他有了孩子之后，他每天早上还是特别吃惊，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发生的这件事情。对，完全不知道发生的这件事情，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是我在哪儿，我是谁，我在做什么，就这种状态。然后其实他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庭哈。 对， 推荐给大家很有意思的一部电影，很适合今天晚上。如果你买不到电影票的话啊， 买不到电影票的话， 你可以和你的这个这个相爱的人啊一起窝在沙发里啊，去回忆一下 窝在沙发里、 这部老片儿、 对对对，叫什么名来着？ 叫《初恋五十次》。 初恋五十次，来自亚当桑德勒导演是吧？ 主演，当然他也是导演之一， 啊、 对， 也是导演之一啊，对吧？然后都这么洋气，哎，我发现一问题啊，就是在这个。爱情戏里，这个爱情电影，对吧？那么是不是就是一定会有那种，比如说主人公失忆啊，或者哪怕有时候出车祸呀、然后这个离异呀、然后被甩得特别惨呢、 对，我孔萌，你的意思是，其实是我理解的，就是说，在一部爱情电影里呢，这场爱情一定是要有阻力的， 没错， 如果没有阻力，就没有戏剧冲突了， 对 吧？ 嗯， 就像我们就是最传统的、最经典的这些爱情的，剧作，包括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包括我们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在巨大的阻力下，这个迸发出的强劲的爱情的力量，对不对？ 说得好，说得好，对，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剖析了一下，不过也确实是，但是呢，就是其实啊，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说的，就是电影当中的很多的，场景，然后桥段、那种感觉，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或多或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可能都遇过，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就是剧中的某个。主人公，然后会有那种惺惺相惜啊，那种 有那种共鸣吧， 啊，有那种共鸣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对于爱情的感受，虽然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都是特异的，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根源上，其实大家是有共性的，就是那种冲动，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对吧？其实大家都是能够说感同身受的， 对，哎。哎，大家也可以和我们聊一下啊！大家觉得爱情呢，应该是怦然心动、一见钟情，还是应该比如说这个，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互相了解，然后日久生情啊？你会选择哪一种爱情的相处的方式？然后两个人会在一起？ 要不孔文先给我们推荐一部你喜欢的爱情电影吧？ 我喜欢的爱情电影，然后我其实，在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选题的时候呢，然后就脑子里，然后就在想啊，但是呢，第一部出现在脑海里的这部片儿，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图》对吧？你说比惨，对吧？你说人吴秀波， 其实这个《北京遇上西雅图》是属于爱情片里面的这个小妞电影。 啊，这怎么说？ 它是属于比较小，就是女性视角。首先是女性视角，然后呢是这个 happy ending， 就是最后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大结局，无论有多少障碍，然后中间呢也有一些好笑的桥段和一些这个啼笑皆非的事情。其实这属于小妞电影。 这叫小妞电影。 就男生喜欢的并不多我觉得。 是吗？然后我觉得这个就这部戏的故事吧，我觉得设置的还行，然后包括人物角色，你看两个人都挺惨的，对吧？然后那个。 就吴秀波那个角色到美国人被人吃软饭， 嗯 啊，对吧？然后那个也被媳妇儿给甩了， 嗯， 对吧？ 就这部电影还是有两个桥段，这真的是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的印象 啊。来，你先说。 就我觉得其实后来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火，也是因为引起了大家的一个争议吧。 哎， 就是大家会一直把这样一段电影台词，就是反复的去咀嚼它，就是说，我不需要多少一个人给我买多少包包啊，住多大的房子，但是我希望我爱的人是能够什么。走过两条街去买豆浆油条， 豆浆油条， 对吧？ 对， 当时就是大家都说，哎呀，这样才是一个理想的爱人， 对 吧？ 对对 对，其实就是说，在面包和爱情面前，他们选择了这个爱情嘛。 对， 对吧？ 那就在这个方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人说嘛，那是因为你坐惯了游艇，吃惯了法餐。 对对对，就是真的是引起大家 的。然后呢，你缺少的是什么？缺少的是爱情和陪伴。 是的。 啊，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结论在电影中是也有展现的，但只是说这。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电影桥段在大家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另外的一句话可能大家都没有太在意，其实就是在这个电影的最后那个就是汤唯饰演的那个文佳佳，对吧？ 文佳佳 她之前不是和老钟在一起？ 对，老钟。 对，然后后来她不是又就是 我的妈，老钟住的是宫殿吧？我的天哪！ 对对对对对， 对吧？太土豪了， 就是他当他住进那个宫殿了之后，他还是每天一个人， 没错。 然后他生下了一个孩子，对吧？然后家里也有保姆啊什么去管。然后后来他就跟老钟打电话，这个时候他觉得爱情中陪伴更重要了。当他有了这些物质之后，他觉得陪伴更重要。然后他就跟老钟打电话去抱怨嘛。然后老钟这时候就批评文佳佳说：“你就是天晴了想下雨，下雨了又想天晴。” 哎， 这句话是不是比那豆浆油条更经典？ 没错。哎，我发现你记得这个记得特别清楚啊！ 是是是，真的是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啊、对吧？ 嗯 啊，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在感情中很多女生会有的一个共性吧。 嗯， 就是当你有了什么的时候，你就会盯着你没有的。 对，就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也给今天的七夕节，然后这话题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下预热， 嗯， 对吧？就是你肯定是不可能什么都要的， 嗯， 然后想好自己，那什么最大化选择， 最大化选择 是吧？ 嗯， 然后 不要做那个害怕做出了不是最好的选择那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说大家这个不太明白这个最大化选择是什么意思，然后可以回看一下我们昨天的节目啊，然后昨天里边，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有一些理论方面的支撑，然后不知道大家对大家的在择偶啊，然后生活呀，感情生活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帮助？ 嗯 啊，然后这个戏呢，就是文佳佳那个角色，然后也是对吧？然后那个 最后他也是历尽了千帆嘛， 对，黑户到美国，然后呢被老钟出问题，然后后来经历没钱， 对， 然后又经过这个生产的时候，然后也是非常的危险， 嗯 啊，就是这 而且一个人独在异乡，对吧？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两个角色呢，他们都是经受过感情挫折和生活打击的人， 嗯， 然后所以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然后两个人 才能够惺惺相惜， 那个时候心理上才会产生那种属于两个人自己特有的共鸣啊，然后加上在西雅图是吧，然后那么浪漫的一个城市，对，然后所以后来嘛，然后大家也很多都会把这个用在那个段子里嘛，什么我不是北京，你也不是西雅图。 我发现西雅图这个城市真的产生了很多跟城市有关的爱情电影，很老很老的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叫《西雅图夜未眠》。 哎，对， 哎，和广播特别有关系，因为当时那个《西雅图夜未眠》里面男女主人公其实就是因为广播里的一个点歌节目而产生的这样的一段情缘。 对，没错。 因为西雅图可能是一个特别容易下雨的城市啊，所以让大家觉得有一种很朦胧、很浪漫的感觉。 然后我们刚才聊了聊我和爽爽最喜欢的这个爱情电影，然后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然后今天我们在电影当中的那些爱情故事，然后再讲一讲我们自己的爱情故事。其实爱情故事我们讲到最后呢，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生活。那么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在一起。 他说他有脾气，你 说你总花言巧语，你说你们会在一起，他说这可不一定。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有的人你说不出个什么。 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在一起，我们接入了我们的老朋友时尚服装设计师苏荣。来，苏苏你好，来跟我们的听友和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苏苏本周给我们带来哪些有关时尚关于服装方面的一些分享？ 今天是七夕嘛，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浪漫的法式风格。 法式风格好。 对，一般我们说到法式风，就比较标志性的就是这个大红唇呀，然后裹身裙呀，波斯诺瓦呀，这一类比较自带慵懒气息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么法式的穿搭究竟怎么搭呢？其实也很简单，第一个说到的就是这个裹身裙，标志性的品牌就是 DVF。 那么说到这个裹身裙呢，浪漫的碎花和绑带轻轻包裹的身姿，加上这个舒适服帖的材质，让姑娘看起来亲切又没有攻击力。法式的碎花呢，它不同于这个英式的复古繁琐，大多是以这个单色出现，色彩的这个选择范围没有什么限制，尤其是这个艳丽的红色加上大 V 领和这个开叉的设计，就非常的法国女郎呢。对于这个亚洲肤色来说，深底色的碎花裙呢，对于肤色会更加的友好。除了碎花还有波点，但是东方人穿波点要注意了，波点这个图案最好是大而疏、小而密、小而梳这三种，要比这个不大不小或者是大而密的波点呢更好驾驭。还有这个 V 领衬衫，那么把这个下摆塞进这个高腰牛仔裤里，涂上大红唇就非常的法式了。说到牛仔裤法式风，它遵循的是这个 less is more 的原则。 less is more 啊，就是少就是多是吗？苏苏， 哎， 见 吗？ 在，好，我们能够听到。喂， 信号好像不太好哈。 对， 喂， 苏苏，现在可以听到。喂，好，那我们一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再次尝试连线苏苏，然后苏苏正在跟我们分享， 关于法式风情的一些穿法， 然后提到这个服装呢，不知道大家今天在街头上会不会见到，很多的穿情侣装的小情侣们？ 这个应该比较少了吧？我觉得其实现在 大家觉得穿情侣装土吗？ 我觉得土。 为什么？ 就我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大家就是两个人情侣是一个系列的，或者说一个色系的 啊， 但是最好不要穿一样的衣服，因为一般的情侣装，因为它是男女款的，就是适合男生穿又适合女生穿，所以版型和设计都是特别特别的中庸，通常都是一个 T 恤，然后有个大图案 啊， 然后就会显得很不好看。 对，然后其实刚才这个问题放在下周吧，下周我们连线的时候然后可以问一下苏苏啊，就是我还挺好奇的，就是在情侣装上然后最近有没有一些新的设计元素还有设计的灵感，然后加入到这个服装。 最经典的不就是拿女生的衣服这个扯下一块布来给男生做个领带吗？ 是吗？ 嗯， 那扯女生哪的布？ 裙子上的布。 扯裙子上的布。 裙边的布。 哦，扯裙边的布。这个算对吧？等我们下周连线的时候，然后会问一下苏苏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继续再来说一部将于近期啊，8月24号就会在全国上映的电影《大师兄》，由阚家伟执导，甄子丹、陈乔恩、 云芊芊等人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大师兄》最近呢是在北京举办了这个发布会啊。 嗯， 这个片子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讲述了一名退伍的特种兵啊，曾在校长的推荐之下回到母校教书，在教书的过程当中呢，和学生斗智斗勇的故事。 嗯， 然后给大家值得一提的是啊，甄子丹呢此次是发起了这部影片，然后又担任了影片的出品人、监制。还有主演， 哇，一人身兼多职啊。 哎， 甄子丹也表示呢，自己一直想拍这样一部教育类型的影片，他自己也想知道，可能拍这样的一部电影并不会被许多业内的朋友看好，但是自己呢还是想坚持，他希望拍出一部并不是说教而是寓教于乐的片子给大家看。 嗯， 那主创呢也是纷纷就认为这是一部可以让孩子带着家长看的电影。 哎，然后一部可以让孩子带着家长看的电影，那让家长会看什么呢？ 嗯， 对吧， 家长就是看怎么样给这个孩子最好的教育方法呗。 啊， 对吧，看看这个退伍的特种兵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制服小朋友们的方法。 嗯，对吧，就是说爸爸妈妈，我们的这些意见啊，我们的一些想法，你们是要接纳和对吧， 嗯， 是要接受的。 嗯，有的时候是要用迂回或者是这个柔和的策略去软化我们的一些要求的， 就是套路呗。是吧， 嗯 啊，然后这部戏啊，甄子丹然后担任主演、监制还有出品人的电影《大师兄》将会在8月24号全国上映。 嗯， 然后也就是一周之后了。 嗯 啊，一周之后大家就能够看到这部戏，然后不仅是主演，而且呢担任出品人，大家可以看一看身兼多职的甄子丹在这部戏当中 嗯 表现啊会是什么样子，然后这部戏整体的质量会是呈现一个什么样子。 嗯，而且趁着这个暑假还没有结束哈， 哎， 这个快要开学，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说这个长时间的放假会让人的这个大脑退化， 哎， 这马上要开学了对吧，快到这个月底了，那大家不妨去看这样一部教育类型的这个电影哈。 嗯， 稍微的找找这个上课的感觉。 嗯， 对吧， 嗯，对， 给自己也打打气。 对，所以呢在上半个时段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欧洲攻略》今天上映，对吧，看点是什么呢，梁朝伟时隔13年回归攻略系列，并和唐嫣有一场特别的恋爱。 嗯， 对吧，然后快把我哥带走是他的亮点在哪儿呢，改编自漫画家幽灵姐妹的同名漫画，这个同名漫画在网上的点击已经是过亿次啊，而且讲述的是哥哥与妹妹的故事。 嗯 啊，然后还有时隔24年啊，导演朱延平携吴孟达、郝邵文重新和大家聚首，新版的《乌龙院》《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大家又可以在大荧幕上看到当年的那个小胖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大胖子，然后能看到已经65岁的达叔第一次当上主角的。 嗯， 这部戏 我发现这三部电影其实都是比较成熟的 IP 了， 对 吧？对， 没错， 攻略系列还有这个快把我哥带走，他在这个动漫的这个产业 里二次元 其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粉丝， 非常成熟的 IP， 已经是自带流量的这样一个 IP。 没错。 然后乌龙院就更不用说了，对吧，这是一波回忆杀。 一波回忆杀， 对，可能在很多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这个很难忘却的这个画面，对吧。 嗯， 我们也这个希望大家今天如果是这个电影院人太多票不好买没关系，我们还有一整个的周末啊，就等待着你去和你的爱人去分享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 嗯 嗯， 对，然后呢现在已经到了上午的8:56啊。嗯，我们进一段整点的报时，整点报时之后呢第二个时段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然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导演、编剧、制片人王松啊。王松导演的作品相信大家也都有看过，在2011年的时候啊，2011年的时候，荒诞类喜剧《石器时代之百万大侦探》获得入围了2012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影片展之中国新片展单元。然后第二部作品《布偶》2014年也是在全国的院线和大家见面。然后呢一会儿呢我们也和王松导演一起来聊一聊他的创作故事、他的创作理念，还有对当下的电影市场的整体的环境，王松导演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还有王松导演心目当中他最喜欢的那部爱情电影、那部爱情片究竟是什么。 嗯，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 共同期待一下，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

祝小哥哥小姐们七夕快乐。 谢谢彩薇，谢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谢， 好羞涩呀。 啊，彩薇特别棒，特别勇敢，刚才那个还说就是有一点不敢说啊，但是说的特别棒，谢谢彩薇，谢谢彩薇给我们送来的祝福。 嗯， 因为今天是七夕嘛，然后我们上半个时段的时候呢，跟我们的听友网友朋友们推荐了今天在院线上映的三部影片，然后还有一部，在一周之后8月24号，然后甄子丹啊不仅担任主演，然后还有这个出品人这样角色的一部电影，都在跟大家聊电影方面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叫做你心目当中那部爱情佳作。那么这个问题必须要问一下王导，您喜欢哪部爱情电影，为啥？ 嗯，这个问题特别大 特别大啊。 其实爱情是永恒的话题嘛。 哎，对。 然后其实每部电影都会涉及到爱情。不管说是哪种类型，然后基本上里面你会发现都会有一条爱情线。 嗯， 当然我知道您问的那位，您肯定就是说主类型是爱情片。 哎，对， 对吧？ 嗯， 那这样的话，主类型爱情片，其实这个问题可能是每个人生阶段喜欢的都不一样。 嗯， 比如我早期最早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那些黑白片，比如说《魂断蓝桥》。 嗯， 那个我觉得对影响特别大，就是我觉得那是爱情的纯粹。 嗯， 对吧？ 嗯、 因为那个女孩后来她用那种方式，然后去跳下那个桥，然后她捍卫那个爱情的纯真嘛。 嗯， 然后但是后来再长大之后，比如说《卡萨布兰卡》， 哎呦， 因为这个其实更是大爱了嘛，讲的就是为了大爱，其实她放弃小爱。 嗯。嗯， 可能对爱情理解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 是， 当然再往后呢，当然都喜欢看《罗马假日》。 嗯， 因为那个就是每个人都憧憬那种嘛，会有一个王子或者公主，然后来拯救自己那种感觉。然后，当然您说的最喜欢的，其实我是想来想去，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是一个，应该2003年的一部片子， 嗯， 叫《两小无猜》。是一个法国电影。 嗯嗯嗯， 就那个男主人公和那个女孩就是从小就是在玩一个敢不敢的游戏嘛。 嗯 嗯， 然后最后当然封在了那个水泥混凝土里面。 嗯， 然后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凄美 特别法式的，我觉得。 对对对， 法式浪漫的这样的。 其实他一直在讲就是爱情当中可能就是相爱相杀，或者是 对 对对， 就是那种感觉， 两个人也在相互挑战。 对对对啊，其实可能到现在来说，那如果说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一部吧。 王导这骨子里是一个超级浪漫的人， 也谈不上，因为每个人都是文艺青年嘛。 那每个人都是文艺青年，文艺青年被洗白了。 对 啊、哎，王导说的这几部片子，你是不是都特别喜欢？ 嗯，对，我都还挺喜欢的。对，就确实我特别认同王导说的那句话，就是其实伴随着你成长的不同阶段，你看电影的这个视角完全是不同的。 对， 你喜欢的东西也会随着你这个人生经历的改变而发生很大的变化。 嗯， 因为电影和观众其实它是互动的嘛，其实就是它带给你的感受。 嗯， 这是最有最怎么讲，是他最主要表达的。 嗯， 所以也是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感觉。 而且 我只能说是我喜欢的爱情电影，可能二位喜欢的又是另外不同的类型。 嗯，我们俩也聊了 刚才 我们刚才 聊了一下啊。 对，我觉得不仅是和观众在互动，和个人的成长有关，其实也是和这个时代在互动，对吧？也每个时代其实涌现出的这个爱情的表现出的爱情价值观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嗯，对。因为刚刚王导我觉得说的有一句话挺有深意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文艺青年。那么是不是就是那首先肯定自己是一个文艺青年， 但是王导就看他的履历哈。我们现在要这个从头开始聊了。 从头开始聊 王导这个就是看你的履历，不相信你曾经是一个文艺青年呀。王导，你能不能透露一下你是学什么出身的？ 我最早是学医疗。 天哪， 学医的， 就是临床医学、 啊、 西医嘛。而且我在医院做了2年的麻醉师。 天哪， 哦，麻醉师， 北京的那个西城妇婴医院。 哇， 西直门那边。 哇，但是就是据我所知，其实学医是一个学医的转行率非常非常低，因为你就是学医的这个过程就挺漫长、挺痛苦的，对吧？然后你再转行，相当于你投入的这个机会成本、时间成本都已经，对吧，付诸东流了。是怎么考虑的呀？ 这个就特别奇妙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因为确实像您讲学医，然后出来之后在医院工作相对也比较稳定，各方面包括 收入、工作各方面， 嗯， 然后包括家里人对你的认可、认知都比较稳定，但是呢，就是稍微时间一长呢，就觉得就有一颗躁动的心嘛，就觉得好像未来几十年都是这样按部就班的去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工作状态，就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有更多的生活方式，对，折腾一下， 嗯 啊。然后所以就离开医院了，没有其他什么额外的想法。 挺有勇气的。 对，没错。 还好， 就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能一眼望到老，但是并没有勇气去真的去离开。 我现在说不上这种选择是对还是错啊，每个人生活方式不一样。我只说这个事情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不适合做医生。我现在因为离开不做麻醉师好多年了，但是经常梦里还会。就整个的那些过程啊，手术室里的状况啊，因为那些就外人看不到嘛，其实特别艰辛，所以其实也是，也可能我觉得我退休之前最后一部电影是拍医患关系的吧，也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在那儿等我，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在走这样的一个人生轨迹吧。 王导把后边我们要聊的提前透露了他未来的计划，几十年的计划， 几十年的计划。 对，那个时候从医院然后出来之后，就是，就是想拍电影，然后还是要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就是这个，我也有一点疑问，就是，是从小的时候就喜欢电影吗？ 现在回溯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从小的影响， 从小的影响。 因为从小那个时候是经常，特别是比如现在暑假期间没事干，因为我父亲他们也是那个，就是现在不叫，以前叫一机部嘛，现在应该叫机械部，就他也没时间管我，所以就是他们那时候都有礼堂单位，然后就会给张电影票，对，给张电影票说你下午去看电影吧，经常电影院里也可能就两三个，都是家属啊孩子没人管，就在那儿看，所以那时候看了大量的那种电影，苏联啊什么特别多，什么湖畔奏鸣曲之类的，印象特别深，可能那个时候种下的种子吧，说不好，如果一定要找原因，可能是这些原因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从这个医疗的领域离开哈，肯定不会说我这个什么都没有准备哈，我先辞职，然后我再想下一步怎么做，应该是通常情况下都是说我有了一个这样的契机，对吧？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让你说？ 还真不是说想好了，当时就是觉得要离开那个体制，然后就离开了，然后去，而且当时就转到了一家那个就是多媒体公司。就是去做程序员了， 哇！ 而且那个时候是，其实主要那时候喜欢打游戏嘛，就老那个时候还打红警呢，现在可能都不存在了那种游戏吧。然后各种就后来打到一定程度，后台改那个生命值什么的嘛，然后觉得那去编程做游戏挺好玩的，然后就去了那个多媒体公司，一家台湾公司还挺有名的，然后呢就在那儿做了两年。做两年之后，后来呢就是转行，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然后去这特别大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媒体部，媒体部那个部门呢，其实就是说，是那个，就是他需要做，就是这种游戏化的程序里面需要多媒体的有视频嘛，那视频呢就干脆自己也来做了，然后主要这么接触过来的。然后后来视频这块觉得单独它就会承载的那个信息量含量就会很高，所以就单独劈出这一块来做，而且觉得是更感兴趣吧，更有意思。 其实我们现在来回溯的话，就是作为电脑编程或者说程序员这个职位，现在当下这个年代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火爆或者黄金的一个职位了，因为伴随着这个人工智能啊和这个各种技术的兴起哈，应该也是一个门槛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这个从互联网行业又到了电影圈，我觉得这个跨界也很大，而且能做这个跨界的人也很少。 其实还好，其实我觉得做的那几个除了医疗以外啊，中间那几个过渡其实都算边缘，就是说是编程，其实当时用的是一个多媒体的软件，那个软件的名字也特别奇怪，叫 director， 就是导演的意思。后来就是被 Adobe 收购了，然后就不在了嘛，那个软件。然后它那个软件的那个编程，其实它特别直观化。它其实它的设定也是有演员一栏，其实就各种的媒体、图片、声音什么的，它都当做演员。然后有个舞台，然后有时间线，然后在时间线上做那种，它叫 Lingo 那种语言，特别奇怪的编程语言。它是在这上面写脚本。 所以其实就相当于是马好演员在舞台上，然后你给他指令。嗯， 很像哈，这种导演的职位。 对对对，所以特别奇怪，所以好多事情可能就是一个终极目标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你只不过是在往那个目标去走。 嗯， 冥冥中自有安排。 对对对，啊，那是在那份工作的时候，然后是脑子里，然后有了我可以做导演，我想做导演，然后我可以导一部戏，然后或者说，我自己创作一个本子，然后去拍一些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东西，是在那个时候吗？ 那个时候这个其实这个想法是逐渐才有的， 逐渐才有的。 对，那个时候其实是觉得因为是被逼到那儿没办法了，视频没有人拍， 嗯， 然后就只能去拍，然后从头去学。 嗯， 最早拍其实还是教学片呀，啊，什么各种的都在录嘛，小视频 VCR， 然后后来逐渐发现这里面要学的东西特别多。 嗯， 然后后来才又去电影学院去进修了一年嘛。 嗯， 这种然后系统的去学习了一下。 嗯，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是逐渐开始是觉得，因为电影是觉得特别崇高嘛，特别遥远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逐渐就觉得那可能说也能去触碰它。 嗯， 然后甚至说我跟当时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名字特别奇怪啊，叫当当啊，他是现在应该在北京电视台去那个做摄影摄像。 嗯， 然后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当时我们聊，就是说那时候刚看《黑客帝国》嘛， 嗯， 我们俩就说这辈子如果能拍出别三部曲了，拍出其中一部，就能说好几代了。这故事， 嗯， 就是自己的这个事情业绩， 嗯， 然后就觉得电影特别崇高，然后逐渐的去接触了，然后才觉得自己可以去参与其中，这么一点点过来。 嗯，回到电影学院， 对对对，电影学院，然后读完书之后，然后才。其实又也是中间机缘巧合碰到许多人，然后就是带着一点点入行，从场记、策划，然后文学编辑、副导演等等的这么过来的。 哦，那个时候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一步一步的，就是各个岗位，然后从全都走了一遍。 对，因为就是电影行业，您知道，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高速运转的一个项目组， 没错。 嗯， 然后其实每个部门都要非常清晰，可能你才能做这个。导演或者制片人这个职位去做统领。 嗯，对，而且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也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影响这个拍片的进度。 是， 嗯， 我觉得咱好像话题聊得好沉重的感觉。沉重， 不沉重，不沉重。其实主要还是就觉得这个能做电影哈，啊，就是让跟我们普通人来讲觉得离我们就是很遥远，然后从这样一个经过多次跨界能够进入这个圈子，让我觉得好像一个梦想成真的这样的过程哈，包括今天这个王导穿的这个 T 恤，也是这个星球大战的图案，哦，哈。 星球大战。 刚刚也提到了这个《黑客帝国》，可能是也有很多的这个经典的好的电影，在不断的引领着我们啊，去做我们自己的一些创作。那我不知道王导就是一开始进入这个圈子，刚刚也说了做了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工种吧。 嗯， 那个时候有没有说，我如果有机会？当导演啊，我要第一步去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嗯，肯定就是过程中都会这么想。 嗯， 然后，但是也可能就是真的是安排好一样。第一部片子是它其实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 嗯 嗯，关于北京房价的故事。 嗯， 但是那个时候跟现在又不能比啊。 是各得其所那部片 子 啊，各得其所啊， 是。然后呢？那是也是我一个好朋友写的一个剧本， 嗯， 然后看完之后感觉就特别的好， 嗯， 然后就想，因为当时也是在跟另外的一个老前辈在合作嘛， 嗯， 然后就给他了，他也觉得特别好， 嗯， 他说你要想自己做的话， 嗯， 那我就帮你，就我都没想到会幸福来得那么快， 哦， 嗯，然后就他就很快把这个盘子码好了， 哇， 然后各方面都安排好， 嗯， 包括那些演员，因为当时还有。就像孙桂田老师啊什么这些， 嗯， 就是都是他去帮我去谈的， 嗯， 然后所以等于我主要精力就放到那个影片核心上面， 嗯， 而且那个电影实际上就等于我刚刚第一部拍嘛， 嗯， 可能就如果细讲起来会讲好多，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说第一部片拍电影在现场什么感觉， 嗯， 就确实是懵的，就是现场之后，忽然到了现场之后，你发现所有人都在等你， 对， 但是你发现你脑子也是空的，那时候特别恐怖， 嗯， 然后当时就是那种感觉，就还好我那个片子是也是长影厂的一个老师， 嗯 叫于长江于老师，啊，他现在还在拍电影， 嗯， 然后 他是当时帮我做的艺术总监，但是实际上相当于那部片子几乎就都是他带着我在走。 嗯， 因为拍的时间也很短嘛，是当时给那个电影频道拍的，然后十多天就拍完了，然后几乎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但是我全过程几乎都是懵的，然后他就会转场到哪个地方，然后怎么安排，然后走一下位，然后做个调度，我就真的其实等于我觉得那部电影是他带我过来，就完全整个彻底熟悉了一遍，因为以前不管说是在那个剧组做哪个行当，你都是一个旁观者， 对， 真的把你扔到你去作为一个就是司令者，发号施令的话， 管理者， 对，管理者，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部片子出来之后，我觉得我才真正的进入到电影的门，然后我第二部再往后，我才敢去说。我一个人我就可以去做我想要的故事，这样。 哦，各得其所，这部片子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 对对对。 那王导来给我们讲一下这部戏大概，我们有没有看过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他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他其实在讲就是在北京生活的这些人，有北京原住民，可能家里有套四合院，但他也涉及到一个就是他要卖房，住楼房，四合院生活也不方便嘛。然后呢，有地产开发商，他也涉及到，就是说他很纠结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一个状态。还有外地来打工的，就是北漂的，他也涉及到一个住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他们的故事，当然其中有条主线，他们都会穿到一个主线上面。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也很简单，其实这个盒。 我们都说这个导演哈，不仅身兼多职，而且这个很多导演都是有演员梦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在片场，我假想哈，就是因为导演会跟这个演员去讲怎么去演戏。那我不知道王导，就是你对于表演这块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客串过自己的电影吗？ 就是客串也只是背影、对，然后真的站在镜头前跟坐在监视器前面感觉又不一样。就站在镜头前真的就碎了， 就更懵了。 对，就懵了，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我还真是没想过。也可能之后吧。就是真的碰到特别合适的故事或者喜欢的角色，可能去试一试。但是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行当。确实不一样。 也有很多导演就是前几部电影哈都是说自己去写这个本子，而且愿意去拍自己的故事。那王导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计划？ 其实前面的故事我基本上都是就是有自己编剧，有参与编剧。然后我后面的电影其实也是自己在写剧本。因为就是可能跟完怎么讲呢，就像刚才您讲的，就是说每一部电影其实都是要或多或少有自己的表达。那自己的表达呢，可能最早的呈现的方式可能就是文字嘛。所以说从剧本阶段到后面的分镜拍摄和最后的成片，如果都是在自己的那个表达那个脉络里呢，可能这样的话对电影我觉得品质是最有保障的。 对。然后刚才那个爽爽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王导比如说会欣赏什么类型的演员，您觉得什么类型的演员是好演员？ 看不出表演痕迹的， 看不出表演痕迹的。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挺高的标准，也是一个挺低的标准。 就完全把自己和这个角色融合在一起了哈。 其实这个是一个这个话题其实挺大。就是说不能单纯的要求说这是一个好美术，或者这是一个好的那个录音师，这是一个好的演员。他电影他团队是一个就是整体要到一个水平上面，才有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平台给表演，或者是给其他的摄录美，给他们才有一个他们施展的一个空间。不能单纯的说抛开这个平台说这个演员。 我们外行人都会说电影是一个造梦的艺术哈。虽然这个感觉这个王导的这个转型之路还是挺顺的，一直都是有人帮助，会有贵人。那不知道这个真正进了这个电影圈，就是执掌了这个导演大权之后，和你之前想象的一样吗？你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圈子里的这种氛围，工作的这种节奏和这种人与人的这个互动，你觉得有什么是我们可能不知道的，给我们透露一些？ 其实没那么神秘。 是吗？ 就是他作为一个项目组，然后呢各个部门然后任务都很明确，其实是很单纯的一种状态。 这也是大家那个协同工作的一种场景。 是的，是的。 对，因为 有没有处理过那种让你觉得特别意外的状况？ 嗯，那可能都是电影以外的意外。那就比如说，那其实各个公司或者各个项目组都会涉及到的， 对，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因为毕竟有许多人可能进到这个摄制组之前都没有打过交道， 嗯， 然后可能在这儿他需要有一个磨合嘛， 嗯， 那可能这磨合期有人快一两天，有的人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但是这磨合期还没过，也可能这个 这戏就完了， 戏就完了， 嗯， 所以主要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嗯嗯， 就还好， 嗯。你看，比方说，我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啊，我作为制片人还有主演，然后拍了一部电影短片，然后你比方说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然后电没电了，我得找发电机，发电机，然后来了之后呢，功率还不够，啊，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就是我们要赶着拍夕阳啊，赶着拍夕阳呢，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女演员和导演又发生了冲突，女演员要撂挑子不干。啊，然后呢，就是比如说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可能都会需要去导演呢，然后比如说这个现场的制片，然后都需要去大家去协调解决。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拍电影确实是一件非常累的事儿。然后我这个有那一次经历的时候，然后我就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白天大家可能都还按部就班的我们去工作，那么真如果说熬到十五六个小时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人的就是已经很困很疲劳了，那个时候有怨言呢，哪怕甚至是骂几句啊，那你没办法，只能理解啊，只能理解，确实是这样的。 嗯，包括您那片子我听来的话也都是各种问题各种矛盾都遇到， 没错没错没错啊。而且那个也是为小成本电影嘛，小成本电影，然后那个就是在熬了两个大夜之后，然后呢我们在一个比较我通过个人的关系找了一个熟悉的场地，然后呢我们这个在一个小工厂里拍一场夜戏，然后拍完之后呢，这个大概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五六点钟，因为已经拍了有一整天了嘛，然后所以说这个场地里堆的那个什么矿泉水瓶啊，什么这个饭盒啊，就已经这快堆满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就各个工种大家我确实很累了，大家都忙完了，因为确实自己管理的戏嘛。我看那场地，我说这还是熟人，我说人还给关系价啊，就恨不得就没要钱了，说让我在这儿拍戏占人一天，然后人家这工厂这活都没法干了，我说我得给人收拾了吧，就我一个人，然后又把所有的一天多的几十个人剧组的水瓶子饭盒这堆的跟小山似的，我又给人收拾出去扔垃圾堆里，这都是我自己干的活， 就一个人得身兼多职， 对，所以就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看起来之后啊，就是可能还是就光鲜亮丽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还是有的时候还是确实挺辛苦的。 而且我们说嘛，基本上一个场地介绍给就是有个剧组来过一次之后就不会借给另外一个剧组 啊，是吗？这么能造啊！ 啊， 嗯，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就王导有非常多的这个题材的创作哈。 嗯、 就我看有现实主义题材的，对吧？也有舞台剧，还有网络电影，然后还有这种比较惊悚和这个恐怖的这种。 嗯、 你个人有没有特别爱好的这个类型？ 嗯，其实我是觉得，我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就是懵懂的，但是到现在其实我在想，其实我发现其实做的都是同一个类型 啊、哦、是吗， 就是这个类型是什么呢，其实都是主人公的纠结，可能是他自己和自己内心的和外部的对抗， 嗯， 基本上都是这种，包括各得其所是因为外部环境嘛， 嗯， 然后到石器时代、 嗯、 也是他对自己身份， 嗯， 然后呢到那个布偶的时候，布偶就完全就把它外化成为一个人格分裂了， 嗯， 然后到马上要上的就是现在在改名叫舍友， 那、啊、叫舍友 啊、 嗯、啊， 其实他是在讲，其实就一个宿舍里，你把他这几个人当做一个人的各种的分身，其实都是 OK 的嘛、 嗯， 同样的年龄，同样的一些经历，在一个学校里，然后住在一个房间里生活那么多年， 嗯， 但是他们最后的人生走向什么是各种不一样的， 嗯， 其实都是我觉得是在做这种类型，包括后面的创作也几乎就是按这种方式在走， 嗯， 甚至您说的舞台剧，我知道就说的比如东野圭吾的那个 嗯 白金数据嘛， 嗯 啊，那个舞台剧我是做监制，那是另外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一个导演做的、 啊、 嗯,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王导来聊电影。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

特别好的一个小说，然后就联系作者把它买下来，而且这作者跟我关系现在一直维持就是关系特别好，因为我觉得他特别有才华。 是一个什么题材的？ 其实是一个后现代。 后现代？ 对，现在来想，当时其实那个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然后去碰这种题材嘛，就是也是可能我觉得这个大量的那个入行的就是电影创作者可能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就开始比较喜欢特别外化的，或者是那种不能叫小技巧吧，反正就基本上是那种形式化的东西， 比较炫点。 对对对，当时就是比较喜欢那个，然后也是苦于自己，一个是那个时间点的能力，然后加上成本啊各方面的限制，就考虑不足的困难，所以那个最后呈现出来效果不是特别好。世纪时代 是那个《世纪时代之百万大侦探》。 对对对， 但是这部作品也是在2011年的时候在院线，然后和大家见面了。 2013年 的时候。 对，2012年去了一趟那个上海电影节， 在上海电影节 入围那个亚洲新片展嘛。2013年上映的。 现在在回望这部电影的创作，觉得有没有一些遗憾和觉得当时做的还不够好的地方？ 觉得各方面都是遗憾。 各方面都是。 对，然后后来有一次我看了那个当时就朋友发行的那公司，应该叫《饥饿游戏》。我去那个看了他那个首映场之后，出来第一件事我就是给这个小说作者打电话。我说对不起，我把你那个故事给糟蹋了。因为我是觉得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各方面资源能力都没达到，然后就导致出来的效果就天壤之别。 哇，我们知道《饥饿游戏》其实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大的 IP 了啊，已经拍到第三部了吧，是吧？那个感觉成本应该是挺高的，上天入地呀。 对， 而且搭建的这个整个的场景也是非常的大的。 对，所以其实就是《石器时代之百万大侦探》那部电影之后再想的话，我觉得其实电影真的就是故事和核，那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它好坏就是看执行能力的，然后包括《石器时代》当时我觉得最大的问题，那其实都是我这边的执行的问题。 那有了这个遗憾之后呢，再接下来一步其实就没有再去做这种说所谓后现代或者表面比较炫的这种题材了。那王导又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呢？ 那一部呢，第三部叫布偶。 布偶 其实就是恐怖的布，人偶的偶。包括海报什么的，现在看是像一个恐怖片，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偏惊悚悬疑的一个影片，在讲父女情的。 这看起来惊悚的却讲父女情。 对，其实就是他的核心的故事就是那个父亲，因为他自己的失误，他的女儿是掉到那个冰窟窿里然后过世了嘛，所以他才精神上出现障碍，才有了一系列的90分钟的故事。最后他发现其实他就是人为自己在掩盖自己的过失，然后最后他也跳到那个冰窟窿里面，是一个很悲壮的一个故事。 明白，也是这种心理非常纠结，是就是逾越不过去自己的这个障碍。这个讲父女情，然后又带入到这样一个比较悲伤的这样的故事里。我们知道王导也是一个父亲哈，当时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会不会有自己也产生很多各种纠结？ 肯定会的。而且就是其实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也是因为自己有了小孩之后也就会考虑这些问题，可能就觉得你要对抗全世界去保护他，就会有这种感觉在。但是那个故事正好刚刚就是在讲嘛，正好他就是说你要保护他这个世界，结果崩塌了，然后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呈现。但那个电影还好，就是说从那部电影开始认识大量的就是朋友，然后他们就一起来做这个电影，包括那个电影的主题曲是用的那兽人乐队的 啊，兽人乐队 啊，然后从那儿开始跟兽人乐队的那个主唱戴琴就关系特别特别好，现在我们还在一起在做事情，而且他就后面的各种的长篇短篇在帮我做艺术上的把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回归到本质来说，其实电影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嘛，那可能它有画面有声音有音乐有等等，包括您上一阶段提到的表演啊等等，这些其实就是需要各方面的专业的人然后来做，一起磨合，然后才能把这个电影这个艺术 就是它本身提升到一个高度。 所以说这个班底特别特别重要。 对对对，所以就是布偶开始，然后逐渐的开始班底，自己的班底，而且是有延续性的。然后周围的艺术家，然后逐渐的聚到一起，我觉得从那儿开始吧，后面应该是上到了另外的一个阶段。 另外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那部片子也是在一四年 五月七号上的，我印象。 一四年， 这个王导算是一个比较高产的导演了。 还好。 这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来过一些，比如说电影的编剧啊，或者是演员，其实大家都觉得电影像一个造梦的机器，但是能够承载这个机器要花的这个费用确实是非常多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现在虽然中国的票房越来越好了啊，这个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对吧？但是能赚钱的电影还是很少数的。这个经济上的问题怎么去解决？会不会遇到过这样的困难？ 最初的时候，入行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然后逐渐的走顺的话，基本上就还好。因为 王导 如果说也有 好顺， 因为你没有那个太多的物质追求的话，就基本生活嘛，那应该还好。 这王导就是王导做就是，那您这样说起来的话，就是比方说您对这个票房啊，然后收入啊，就是这方面，然后就是看的好像不是特别的重，就是我做好我自己想做的片子，我把它做成一个我能想要的达到那种效果就好了。 因为那些吧，其实是投资人、制片人更应该去关注的 啊。 然后为了票房更好，那可能是宣传发行这个阶段更应该去做的工作。我觉得就是这个还是要分清楚。作为导演的话，其实就是主要100%的精力是要放到创作上。因为那些 的 话，对，也不是说你我能影响的。是这样。 那么对于这个市场的反馈呢，还有大家的口碑，然后自己的片子，然后在院线跟大家见面之后，然后观众的一些反馈，然后自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开始的时候肯定会啊。然后呢，包括最早的时候，因为就是一部电影你不可能就是讨好所有的人嘛。然后加上前面的影片也有各种各样的欠缺，然后开始受不了，就网上有些人的那个，就是不管是恶评啊，或者是甚至有些人谩骂这种。开始我也会在网上注册各种名字，然后全天从早上一睁眼开始对怼什么 啊，就开怼。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这种事情有点太小儿科了嘛，然后逐渐就是也能理解，然后而且我觉得那根本性的还是说把自己做强大了就 OK。所以逐渐这些就我觉得就没有过多的再去影响自己的心绪了。 这方面也是还是很快的就调整过来。 说起来很快，但是应该也得有个两三年吧。 也得有两三年。 它也是有个过程的嘛。 有个过程。 然后忽然你觉得你投入很多心血去做的一个事情，忽然人家就上来在问候你的家人，那就你就会觉得很别扭嘛。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我觉得王导是一个特别会化繁为简的人。他有这个能力，对不对？然后特别想再着重的聊一聊，就是王导就是今年即将会上映的这样的一部影片哈，关注的是我们的这个大学宿舍，对吧？这应该也是一个偏惊悚还是偏推理？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 现实主义题材。 对，因为这也是说从几部电影做过来之后找到了一个方向，可能未来都会往这个现实主义题材去做，包括刚才您提到的，现在我改名叫《舍友》的这部电影，甚至说明年后年的计划也都是往现实主义题材去走，可能、 是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更擅长，还是觉得这个在各方面都更符合你这个团队的一个班底？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找到了本来要做电影的时候当时的那个、就是、 初衷， 对，那个初衷，因为。就像刚才讲，那上来先做的，比如说《石器时代》啊这种，其实就可能就是，就像你刚到一个世界一样，你就特别好奇，然后你就特别想要那种外化的那种东西。但是逐渐的话，你过了这个好奇心之后，你会发现你进到这个世界，你本来是要去你未来的路是往哪个方向走。就是才能这个事情会更明确嘛。所以说，现实主义题材其实是当时来做电影的时候一直想做的一个方向，只不过说因为前面进到这个世界之后被眼花缭乱给带偏了，然后做了两部那样的电影。 明白，只是一开始在还年少的时候去体验了一下啊。 对，可能有这么过程吧。当然我觉得就是因为电影史上许多大师有年少成名的，有可能是四五十岁才做出来的，可能他们会，我不知道他们的经历是什么样，也可能他们上来第一步就一下把握得很准，那可能就是我觉得人跟人是不一样，我是前面交了学费或者说是走了这么一个弯路绕回来，才又走到这条正途上，我觉得是正途。 那这部叫舍友哈，这部新片，您觉得你想在这个电影中传达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主题呢？ 其实讲的是他们毕业之后几年然后各奔东西的一个故事，其实呢就是说可能你看他在一个宿舍的时候，他们的在大学学的专业一样，每天生活也在一起， 感觉大家好像在一个起跑线上。 对，但是后来会发现在社会的影响下面，加上每个人可能对一些做事的方式，可能就是很细微的一些看法或者说是方式的不同，导致最后人生的道路完全大相径庭。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经常说哈，就是说你不参加这个五年十年的同学聚会，你就以为你那些同学就还跟你是差不多呢。其实虽然是一个班的同学，已经是拉出了好远的距离，对吧？ 对，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没事儿少参加同学聚会啊，过去的那些什么初恋女友啊，对吧，分手前男友啊，对吧，那你再燃点爱情的小火苗是吧，是属于家庭不稳定因素。 而且通常就是在一个宿舍里一起成长的这些年轻人，很容易拿这些同宿舍的年轻人去作为自己的一个对标，一个参照系，对吧？ 是的。 但其实有的时候就人和人的差别真的不是说我们因为住在一个宿舍我们就属于一类人。 对，说的特别对。 很期待这部电影啊。我一定会去看的。 这部戏现在进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后期制作。 哦，已经在后期制作了。 对，后期制作应该是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吧，然后看发行那边怎么定档，然后我请你们去看就好。 啊，太好了。 好的，谢谢王导。那我们现在就 谢谢王导。 好，那先 希望寒假的时候我们能够见到这部电影。 就是也过一段时间，然后也可能会启动这个一轮宣传。 会的。 好，等启动宣传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再邀请王导，或者说我们团队的，然后这个主演呢， 主创 对，然后都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好好的聊聊这部戏。 那就这么说定了。 行，没问题，说定了。 我们也看到就是王导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内容产品的这个问世啊，比如说有这个电影，对吧，然后还有网络电影，还有舞台剧也做兼职，还拍广告，但这其中有一个类型没见到，就是电视剧。王导为什么不会去再去尝试一下这个电视剧这个类型呢？ 我是觉得因为电视剧周期很长，就很实际的问题。然后特别是因为有小孩之后，然后就不想一下出去半年以上的时间然后去拍摄。这样的话就觉得家庭还是最重要的嘛，就是如果离开家太久我觉得是受不了的。 感觉王导不像一个那个完完全全的圈里人，感觉像是一个在电影这个片场工作的上班族，有点这种感觉， 就是特别特别特别接地气儿。王导因为也是北京人，对对对，就是一个那个感觉非常生活非常幸福的这个 北京大院的 啊，就北京胡同里的这个，我就舒服 大男孩儿， 大男孩那种感觉啊。 希望就是这个生活状态是我想追求的吧。希望往这方向努力吧。 那您比如说这个就原来或者说现在，比方说我会不会因为我想达到某种创作的那种灵感或者创作状态，然后反而就是掰着自己拧巴着自己，然后有一种什么样的其他的状态，那这个会有吗？ 最初的时候会。 哦， 现在不会了。 现在不会了。那就像您说的，我现在就是各个方面都已经步入正轨，找到自己的方向。 对对对。只不过找到正轨之后，那我觉得每迈一步都是离目标越近嘛。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不会有无用功。之前可能会比较拧吧。也是在各种的试探嘛，各种的方向类型表达方式。但我觉得 那都是过去式了。 嗯，我觉得进入到一个创作的成熟期了，或者越来越靠近这个时期了。 嗯， 那这些年应该说国产的这个电影啊，电影市场也是非常的火热，然后这个电影的票房也是持续的走高。也想问问王导对于国产电影的这个看法啊，就是首先问问你吧，就是这些年因为不同类型的这个国产的电影都有好的口碑佳作涌现出来，你觉得你未来想深耕的这个领域，就是现实主义这个题材，它在这个整个大盘子里你觉得会占有一个多大的分量？ 嗯，其实这个就观众也是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习惯或者口味的一个变化。 嗯， 就像现在我们再去看老片子， 嗯， 那可能说你实在说某一个点你想去看的时候你才去看。 嗯， 但如果说这些老片你再拿来上院线的话，除非那几有某几部那可以卖平怀卖情怀， 嗯， 嗯， 但是其他的话你会发现你都会看不下去，会觉得它叙事节奏啊表达方式啊， 明白， 都会离现在很遥远。 是的， 然后其实电影是跟这个整个的社会环境就大家生活习惯是就同步在走的。 嗯， 然后这样的话才有了我为什么说现在现实主义题材是我想要的，或者说是我觉得中国电影市场也会逐渐的往这个方向去走的一个方式。 嗯， 因为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电影刚开放， 嗯， 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是每年十部引进大片嘛。 嗯， 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当然你想每年只十部，然后忽然就开放之后呢，所有人都喜欢去看就是特效的那种，然后强情节的那种。 嗯， 然后就像说饿了很久的人，然后一桌菜在那儿，那肯定是大鱼大肉最好嘛。 嗯， 但是连续几天吃完了之后，那肯定觉得还是要搭配，早晨要有粥，要有青菜。 是是是，大家又开始有一种回归了啊。 是的， 能看到一些那种直击人心的作品，让自己感动的东西，包括今年的这个，对吧，这个什么小偷家族啊， 对 对， 对， 包括这个药神 啊 对吧， 对， 这些电影的其实的口碑都是很好的。 你说特别对，其实电影本身它是一个，以前我们总开玩笑讲嘛，电影是彩色蛰伏故事片嘛。 嗯， 就以前电影海报不都写这个吗？ 嗯， 它是故事是最核心的东西嘛。 嗯， 然后当然这个故事的这个架子上你穿的那个外衣，男人有各种各样的，有特别奢华的，也有特别休闲的。 嗯， 那其实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 嗯， 然后喜欢什么样的穿什么衣服的人都有，所以逐渐的现在电影市场成熟了之后，那现实主义题材就这种以讲故事或者是人性为主的这样的影片肯定会有巨大的一个市场的。 嗯，非常非常期待哈， 嗯， 这个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中王导也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嗯，对，而且我其实个人非常喜欢现实主义题材的东西啊，就是真的是比如说在我个人的观影当中真的是看惯了一些特效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无厘头的表达，生硬的蹭热度等等等等一些问题之后，然后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那么我去电影院里就这坐这俩小时就值不值，我舒坦不舒坦，嗯，啊，就坐这俩小时还觉得挺尬的那种感觉就会让人很不舒服的。那么就是我觉得现在现实主义题材当中的就像我有时候我们会经常聊的一些小而精的那种细节的， 嗯， 然后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有通感的那种剧情故事片段，然后我觉得大家看完之后会很舒服。 嗯， 看电影因为毕竟是一种娱乐，它是放松，我看完之后会很放松，然后身心愉悦，而并不只是那种特效啊视觉啊那种冲击之后的， 因为确实我们现在在消费升级了之后，大家的选择也变多了。那王导，你有没有在这些年就是观察到中国电影观众的口味的一个变化？你觉得现在大家进电影院里，比如说今天七夕对吧，昨天刚才我们也聊了， 嗯， 昨天晚上我在订今天晚上的票就全都是满的就是大家可能就是真的是很愿意去电影院里去看，那你觉得大家的口味的变化或者大家走进电影院的这个诉求都是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变化？ 电影院现在我觉得它成为一种，其实除了本身电影就是说去看一个故事或者是情感的一个宣泄以外， 嗯， 它也是一个社交的一个手段了嘛。 嗯， 就可能就像您讲的，那可能说为什么现在电影总是讲各种档期，然后各种像七夕啊，什么清明啊，什么圣诞， 嗯， 十一啊， 嗯， 其实它就也是在傍着各种的，就是其实这些节日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交的实 验 IP 啊， 对， 然后其实就傍着这些来做，然后也是相当于说是电影只不过是给这些人提供一个场所或者是一个目标。 嗯，所以也是借由这些电影吧给大家一些谈资，啊， 对对对， 一些社交的话题， 它是其实对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 生活方式的一种，确实是这样。 嗯，那这个伴随这个王导越来越在现实主义这条道路上就是走下去啊，我期待也能看到更多在这条这个细分领域中的不同的样态的电影，比如说关注这个，比如说关注之前有关注父女情的，对吧？那现在有看到关注这个同学之间的，那可能下一步会关注其他的一些情感的关系。 其实在筹备明年的一部电影，然后其实他讲的是就在北京拍摄，是北京的，相当于北京土著的爱情故事。 嗯， 是这样，因为 北京大妞， 对，但是这个大妞可能就真的是个北京大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工作，虽然家里貌似说住房比较宽裕，但是好像对她生活品质没有多大影响。 嗯， 是这样。然后是个宅女吧，然后但是爱情加励志吧，是一个拳击励志然后爱情的这样一个故事，会很好玩。 其实北京大妞的这个爱情观我觉得还是很有特点的，就我用四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特别敢爱敢恨，这是北京大妞的一个共性， 就不吝啊。 对 不吝， 而且特别不会为这些物质和金钱的东西所左右。 对对对，其实那个电影也是，就是说这深层表达也是活出自我嘛。自己活对了就对了，没有不要去听别人的。 我觉得王导拍的电影的这个就说这个节奏啊是属于就是特别当下的，和当下时代特别吻合的，那可能需要你这个电影的这个制作周期就相对要短，对不对？就要快速的去上映，然后不能就是说拖太久了。你像 这个提到的其实是创作当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你要比观众或者当下稍微提前半步。 对对对 对 因为提前太多，其实你人都不是神仙嘛，你不可能预测说一年两年之后会是一什么状态。但提前半步就是等于说把制作周期能提前的留出来，然后这样的话上映的时候才能有一个跟当下契合嘛。 是是是， 这是创作当中要特别注意的。 你知道今年有一部电影，就是大家其实都挺关注的，很多明星叫《无问西东》，对吧？然后因为那个电影拖了好多年，然后你去看的时候真的会有各种不适感，就是确实会有觉得还是因为时间太久了，可能如果在那个他当时应该上映的那个时候去看的话，感受会完全 不 同。不，对， 但还好，因为他讲的是大情怀嘛，大情怀几十年都不会， 但是也有现代的场景嘛，有很多现代的场景，所以其实就是主要是这种节奏吧，我觉得还是节奏不一样了， 观影习惯。 是的。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5，然后我们节目今天的节目啊，七夕跟大家聊电影的这期我觉得非常特别的节目，然后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也感谢王导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您过往的生活经历，还有在创作拍摄当中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也期望能够看到王导更多的更好的更打动人心的这些作品。 期待王导能够在现实主义题材这个领域中深耕下去啊，能够开出很多不同色彩的花朵。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王导在今年即将上映的这个舍友啊。 对，舍友，然后刚才咱说定了哈，就是舍友这个到宣传期的时候咱还聊还来还邀请您来，说定了，没问题。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27，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每一次眨眼，我都要让你期待。 way. I thought we were friends. 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from me. I guess I'll never see you again. Now that you don't need my company, I'm moving on, yeah. Just like you told me to. Just like you told me to. I'm growing up. Just like you wanted me to. Just like you wanted me to.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